凡，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城区场馆建设处处长黄辉来介绍一下，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呢，有哪些赛后利用的场馆。我们都知道，国家速滑馆在冬奥会比赛中将承担大道速滑的比赛，但是它拥有亚洲最大的1.2万平方米的冰面。那么这个冰面其实在赛后可以有很多的用途，比如说可以分区域的进行花样滑冰，像冰球这样的比赛，也可以供我们的百姓进行娱乐和玩耍。那么场馆有怎样的丰富利用，有请我们的黄辉处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大道速滑呀，是需要一个400米的跑道，那么除了这个跑道用于大道速滑以外呢，这个场芯能不能利用起来，我们在国家速滑馆做了一个全冰面这样一个设计，那么场芯也都制成了冰，通过分区分块让这个场芯的部分呢能够具备，比如说举办短道速滑，也可以举办冰球，同时呢还可以举办花样滑冰，就在一个国家速滑馆就能够具备所有奥运会冰上比赛的这些项目。这样呢，赛后呢，老百姓进入到国家速滑馆，选择他喜欢的这个活动方式，来进入到不同的区域，这样使场馆的经营非常丰富。 而现在，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最后的冲刺阶段。随着冬奥筹办进入了这样的冲刺阶段，场馆建设方面还有哪些收尾工作需要我们做好呢？ 比赛场馆的建设呢，应该说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还有后续还有一些工作需要持续的完善，这里头包括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当前是我们一个主要的工作。这些临时设施包括一些安检大棚，包括奥运会工作人员的使用的棚房，还有一些栅栏啊、围栏啊、隔离栏啊等等。我们预计呢，将于今年年底把这些临时设施呢建设完成，让这个奥运会呢真正具备赛事使用的功能。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